世界太神奇，让我偏偏遇见你，就像执着的蝴蝶等来了花期，你放肆十分期，模样也不咋地，而我偏偏爱上你，爱得很痴迷，有你是奇迹，无人能代替，从此收起小脾气，一心一意恋着你，笑嘻嘻，盼着你为我披嫁衣，与你拜天地。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我，这万里才挑一，宁愿便宜你，你不许怕。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，就当我是上帝，叫你想东不想西，不许耍赖皮。 我比吧比吧，谢谢你，今生有你是我福气，你温柔亮丽。别人也对我死心又塌地，我自己努力提升业绩，我争取混当个总经理，你的选择绝对没问题，一定要让你住上奥迪。 有你是奇迹，无人能代替，从此收起小脾气，一心一意恋着你，心情好美丽，太阳总是笑嘻嘻，盼着你为我披嫁衣，拜天地。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我，这万里才挑一，宁愿便宜你，你不许怕。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，就当我是上帝，叫你想东不想西，不许耍赖 皮。去年就会呵护你，坚决遵从你的旨意，不玩微信，不迷游戏，遇到美女就把眼闭，让我吸引不敢扫地，生儿育女站得挺你，永远永远不会对不起你， 不再遭天打我雷劈。 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我，这万里才挑一，宁愿便宜你，你不许怕。只因为他爱你，就要嫁给你，就当我是上帝，叫你想东不想西，不许耍赖。就是唯一。